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北京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总的来看，今天是一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扩散条件非常好，适合大伙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是周王朝由盛而衰500年间中国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诗经现存305篇，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孔子曾多次提及诗经，诗300，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他认为诗经的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最美不过诗经，它的美从何而来？教育面对面邀请北京101中学高中历史教师、人文实验班班主任陈昂，带我们一起走进诗经，走进美。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7.3 AM1026 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又到了周六了，我们经典阅读亲子同行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那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101中学高中历史教师、人文实验班班主任陈昂老师，带领大家一起品读诗经。那首先呢，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带领大家一起品读诗经。那首先呢，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看待网游，延庆困难中小学生救助提标1000元。以下是详细内容。2018年北京高校新生仍可多享受1000元。助学项目从2016年起实现政府救助与慈善救助的有机结合，由政府救助按照小学、初中、高中学段学生分别享受1个月、2个月和3个月城乡低保标准的救助金先行救助。区慈善协会按照不同学段的救助金标准进行补差救助，标准是低保家庭的小学生1200元，初中生2000元，高中生4000元。今年分别调高到是周王朝由盛而衰500年间中国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诗经现存305篇，分为风。再来，让我们走进今天的经典阅读亲子同行，一起走进诗经。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是周王朝由盛而衰500年间中国社会生活面貌的形象反映。诗经现存305篇，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孔子曾多次提及诗经，诗300，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他认为诗经的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最美不过诗经，它的美从何而来？教育面对面邀请北京101中学高中历史教师、 人文诗， 不管它是多少国的诗，不管它是什么时代的诗，它有一个要旨，就是它的思无邪啊。 其实今天我们提到这个《诗经》，我 在这个中国的诗歌史里面，《诗经》还有这个汉魏时期的诗，就是非常的至实至朴至重的。 嗯 啊，它带有一种厚重诗或者一首诗啊，能直击人心。我给大家首先介绍的是大家并不是那么熟悉的一首， 嗯， 来自周颂的一首叫《班》。那么这首诗啊，这首诗里面啊，我只介绍其中的一两句：乌皇失周，至其高山，夫天之下，侯石之对，石周之命。我中间是有跳跃的啊。这首诗本来不长，但是我为什么专门去介绍这样的几句呢？因为我们仔细的去分析我们刚才所说的句子，当然这里面有一些比较生僻的字， 嗯， 我想啊，大家可能听我说的都是中文，但不一定都能听懂， 嗯 嗯，这是《诗经》离我们比较遥远的一个特点。我们可以看啊，这个它这个诗里面有这么样一个写法，就是夫天之下，侯石之对，石周之命。诗前面说，从高往下看啊，然后从下往上看，那么整个这个天地之间一俯一仰这种气势之中，这全是周的天下啊。那么这种周的天下，周人是有一种清醒和明智的一种觉悟和关照的。他们关照什么呢？我们知道周人他的兴起是从远在西部边陲的小邦周，最后在诸侯的帮助之下，号称八百诸侯一起打败了大邑商，一个小国战胜了一个大的王朝，那么他对于自己得到天下他是没有自信的。比如我们都知道周武王伐纣灭商，周武王灭商之后他失眠，他睡不着觉，他曾经说，我未定天保何暇寐，意思就是老天保佑保佑我，保不保佑我不知道， 嗯 啊，我们小邦周，我们这么少的人，这么少的军队，这么小的力量，我能不能镇得住商朝的这个故地，能不能让天下的诸侯始终归心，我是说不准的。在这种情况下，周武王就一直失眠，当然第二年周武王就去世了啊，留下一个八岁的周成王面对着混乱的天下啊。之后还有著名的三监之乱，然后周公辅政平定这个三监之乱，营建东周，然后周人才真正的开始进入到中原地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周人对于天下啊，他是有这种敬畏的，这种敬畏里面有一种来自小民族的一种自谦自省，但是这种自谦自省里面它也有一种我今天已经得到天下的自信。所以在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化史导论里面曾经这样说，说周人呢，敬畏上帝，敬畏祖先，敬畏民众，敬畏的是民众的公共意志，所以他们不敢放肆，不敢荒淫惰逸，相互之间用严肃的仪态警戒着。钱穆先生这个概括是非常棒的啊，因为商纣王的灭亡，由于骄奢淫逸的灭亡就在眼前，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这种敬畏就体现了这个班的诗歌里，又有自信，又有自谦，又有自省，同时呢他大气磅礴， 俯瞰群山哈，同时又是仰望月峰，看到山川都汇集在一条河流上，我觉得这是一种王者一般的一个格局哈。 是的，一个新登基的王者。 对，在天地之间哈，唯此一人，既有豪情，同时也有敬畏哈。那第二个字又代表什么含义呢？ 第一个字啊，我们如果说它是回归本心的话，那么第二个字，我更愿意说它是服务于他人。因为当如果我们只是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个人的境界太小。 嗯， 如果《诗经》全都是那样的志的话，那么《诗经》作为一个文学的源头似乎又显得有点单调。 嗯 啊，那么这个志啊，这个志就是志向的志，就是志气的志。 嗯， 这个志气是直追你的本心的，由本心而到他人，这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构建。而这种构建直接就体现在我们知道《诗经》里面很多一部分是士大夫所写的诗，而这种士大夫所写的诗很多在雅里面啊，大雅小雅， 嗯 啊，那么在这些诗里面有很多都是刺讽刺喻之诗， 嗯， 就是他在讽刺一些现实的现象，然后呢也去表达自己的一些困惑， 嗯 啊，那比如说我给大家介绍一首大雅里面的《桑柔》，我给大家读其中的 几句。告而优叙，会而叙绝，谁能执热，事不已拙，其何能书，再叙几密。朋友已寄，不叙于古，人亦有言，进退为古。大风有岁，贪人败类，听言则对，送言如醉。那么整个这首诗啊，我就从其中选这么几句，可能很多朋友已经听到了一个成语叫进退维谷。啊，其实我们很多的成语都是来自于诗经的，当然还有很多这种四个字的，我们可以说不完全是成语，或者大家并不熟悉的，但是非常好用。比如说这个听言则对，送言如醉，大家一看，诶，很押韵。那什么意思呢？啊，听了这个话啊，知道具体这个人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听了他的话以后啊，然后诵读他的话，然后要表现出一种啊如醉的这种美感。 嗯， 它很有趣啊，很有趣。那么整个这个桑柔啊，如果我们看这个诗序的话啊，毛诗序里面他给他一个定位，他说他是芮伯刺厉王也。刺就是讽刺的刺，讽谏的那个意思，因为诗里面他有很多都是这样的功效。芮伯呀，他是叫姬良夫，姬姓名良夫，他是卿士，周王的卿士。然后他是哪个王手下的卿士呢？周厉王。熟悉西周历史的朋友们可能知道，周厉王在位的时候控制民间言论啊，当时呢专门派巫祝去盯着街上走过的人，不准他们说任何的批评王室的暴政的话。结果大家走到街上互相使眼神，确认过眼神，是不是有没有抓我的人啊，就这种感觉。那么当时有个成语叫做道路以目，后来有大臣就向他进言说，你这样防是不行的，这样堵是堵不住的。这也给我们留下一个成语叫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周厉王不当回事，反而变本加厉控制人们的言论和思想，结果怎么样，就造成了公元前九世纪中期的国人暴动啊。这个国人暴动是历史上第一次，首都的民众把国君赶出去了啊，这也使得西周历史发生了重要的转折。发生了重要的转折，它之后也成为了一个叫做共和纪年的开端。公元前841年，中国历史从这一年开始之后，每一年都有事情记录，就没有断过，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份。所以周厉王这个人，我们已经给他完成了这样一个人设定位啊，这个人设定位就是暴君啊。那么芮伯刺周厉王啊，你看他说朋友已寄不叙于古，人亦有言进退为古，就是大家都在劝说我，你不要再直言相见了。但是我想如果不见，我心里受不了，我退不回去，如果见，王受不了，王要惩罚我，那么我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进退两难。 对，这就是进退两难，进退为古啊。但是他用这样的一种尴尬，实际上在表示的是什么呢？当时的这种忧时，这种忧乱，他自己尴尬的这种境地，但他依然想要有所改变。一个士大夫不管自己的安危，忧伤时事，想要扭转，这就是一种智。 好，我们接下来要继续走进的是哪一首呢？ 我们继续要走进的，我愿意说是一对儿吧，咱们来一对儿。 好， 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是《诗经》里的一篇，叫《背风》啊，《背风》里的《击鼓》，这诗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啊，应该很多人非常熟悉其中的几句啊，我主要就读这几句，从孙子种，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冲，原居原处，原丧其马，予以求之于林之下。此生契阔，与子成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好，最后这四句 千古流传， 是的，大家可能都知道这样的情况。对对对，而且经常用于婚礼，实际上我经常去主持婚礼，但是在我参加的婚礼里面啊，和我主持的婚礼里面它有着区别。我主持的婚礼从来不用这四句。 为什么呢？ 但我参加的婚礼一般都用，这就是您问为什么的来，这它的来源。 嗯， 死生契阔，与子成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尤其是这两句太好了。 嗯， 夫妻二人牵着手，一直生活直到老，太棒了。但是我需要提醒的是，他这首诗的诗名叫《击鼓》。 嗯， 这首诗写的是军中将士。同生共死， 后来慢慢演变成了 兄弟情切， 爱情哈。 是，但实际上他的本意，他的本意是男人之间的情谊。 嗯 啊，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们握着手一起往前冲吧。哪怕一起死了，我们兄弟之情也要在战场上流传下去。所以死生契阔，它是有着关键的、特定的这种含这种场景的，是战场。 嗯 啊，是战场。但是呢，我觉着这几句诗啊被我们用来就是直接改了它的含义， 嗯， 也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 嗯， 但是我更愿意用诗经里的另外几句话，我觉得那几句话呀比它更好，至少没有歧义。 嗯，比如说 那几句诗是诗经正风里的，叫做女曰鸡鸣。女曰鸡鸣，士曰媚旦，将敖将翔，明星有烂。遗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哇，这种对仗太美了， 是不是？他转管念的美哈、那个，但是我们打耳朵一听就知道，这后四句跟死生契阔，与子成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很像很像啊。他是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一对夫妇的故事。讲的是一对夫妇的场景，说的是子曰鸡鸣，士曰媚旦，女曰鸡鸣，士曰媚旦，说的是媳妇儿啊，妻子说，哎呀，早上已经到点了，你该起来打猎了。 嗯， 然后老公在旁边可能睡得正迷迷糊糊呢，哎呀，没到点呢，没到点呢，我现在睡一会儿啊，是这个意思。然后这个妻子在旁边说，你看呢，将敖将翔，明星有烂，天上大雁已经飞了啊，然后呢，天边已经微微露白了。老公你该起来干活打猎去了、就是这段话。那么在床上的这段话实际上是我们每天在上班之前啊，在这个慵懒的周末似乎都要面对的这样的一种生活场景。 嗯， 这种生活最细碎的小事实际上是生活最浪漫的间奏。 嗯， 然后接下来四句就是表白心意了。遗言饮酒，与子偕老，我想跟你一起品着酒，就这样慢慢的跟你在摇椅里坐到老。当然那个时候没有摇椅是吧，我们一起摇到老，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生活中不仅有你，有我，有酒，还有琴，有音乐，有各种爱可以享受。岁月如此流淌而过，那真的是无比美好。 嗯， 这就是这四句话的真意。您看是不是特别适合在婚礼上送给新人呢？ 是，我觉得大家以后可以改一改了哈。 是的， 从这首诗、 我特别建议， 我觉得特别适合哈。那我们现在前两个志哈都已经讲完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还剩最后一个志。那最后一个志代表什么？又可以通过哪些诗来体现？ 如果说前两个志，第一个志更多的代表了这种民族性， 嗯， 时代性。第二个志代表了一种人格，啊，代表了一种品格。那么第三个志更多的是如何处理我们生活之中常见的问题。它是《诗经》的《周南》里面的一首，叫《汉广》，广阔的汉水是这个含义。它是这么写的，这次我给大家读全诗，因为这首诗太好了。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义，不可泳思。将之永矣，不可旁思。翘翘错薪，言以其处；之子于归，言莫其马。汉之广矣，不可泳思；将之永矣，不可旁思。翘翘错薪，言以其楼；之子于归，言莫其居。汉之广义，不可泳思；将之永矣，不可旁思。那为什么我要把这个整个，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它连章复叹是诗经的特点，它一共我们按今天分的话应该分成三段啊，后两段它基本在表达同样的意思。 嗯， 但是这种徘徊而不能去的重复，然后前进不得一步啊，总是前进出去又退回来，实际上正是一种爱情心态以及人生的写照。 嗯， 那么在这首诗里面啊，这首诗里面我是看到了一种极其深刻的智慧。我给大家讲一下这首诗的他所写的这样的一种情境啊，因为大家听了以后，什么思啊思啊思这么多，当然思是虚词啊，讲的什么意思？南有乔木不可休辞，南方有高大的乔木，但是我打猎累了，我打柴累了，我无法去休息。这叫什么？先言他物，引起所用之词。这是星。你说树，实际想在后边的这个汉有游女的女，汉有游女不可求死。哎呦，在汉水边上有一个美女啊，她是我的女神，但是我追不到，她不搭理我。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汉水的辽阔我自己无法游得过去，江之永矣不可旁思。这个字写成方啊，方圆的方，但是在这里面读旁。 旁， 哎，那么江水这么长，我也渡不过去，我也游不了多远啊，那就是这个含义。他用汉水、江水，就是汉江之水的辽阔，比喻这个美女我追不到的时候心里的无奈和忧伤。他之所以为人传颂，是因为他难得；他之所以让你羡慕，是因为那个主角他基本不会是你。啊，所以这种叫做是求无异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它是由外力操控的。那么我们的智慧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欲念，我们有很多非要追求的事情，但是即使我们尽全力去追求，也要知道追求是一种姿态，是对人生的一种不放弃的姿态。但是我们的智慧是，我也知道即使用尽了全力，我可能也得不到它，但是即使得不到它，王安石的话说，尽无力也而不能至者无悔。就是这样，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智者的境界。你看大家都知道诗经第一篇周南观居啊，它有一个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对不对？那么这里面你看它也涉及到了求不得的难题。求不得怎么办？求不得则知止，知道什么时候什么样的状况停止， 适可而止。 是的，知止是古人最高的智慧。 哎呀，这几首诗把追求心目中的思慕之人那种不可得而起的这种情感表达出来了。我们现在经常说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哈，把这种 红玫瑰白玫瑰嘛， 是把这种这个若即若离的这个感觉写得淋漓尽致。 是的， 好，那今天也再次感谢陈老师带领我们一起走进诗经，走进美啊，最美不过诗经。 是的， 那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就是这些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环保之行一路有你，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市民实践活动，微蓝北京环保嘉年华，9月3日火热来袭。 绿色出行，文明礼让，垃圾分类，环保问答，体感互动，让你一次玩个够。 环保达人经验分享，就医改造现场教学，帮你 get 绿色生活新技能，更有空气净化器等超级福利等你拿。 5大展区，14场巡展，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听众朋友，2018年最新 PM2.5 原解析结果显示，北京市全年 PM2.5 主要来源中，本地排放占2/3，区域传输占1/3，本地排放中移动源排放占45%。监测显示，移动源排放的氮氧化物占全市的80%左右，排放的挥发性有机物占近30%。移动源排放的大量前体物，一方面会转换成 PM2.5， 另外也会对臭氧造成影响。